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是郑经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喐，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机会， 政治厨房惊就唔好讲 啊！好嘢，好嘢，你竟然跟到晒！话俾你听，呢、這个女人录影嘅时候，佢差唔多冇一句跟到嘅，佢系好 hesitate 啫，佢系觉得自己好似哎好 shy 嘅，对住镜头好似怕丑咁样样。 系啊，黐线啦，唔系好似即系合唱咁啊？你冇个指挥动咁嗰下咧，我真系唔知道你几时开口噶嘛。 而家又咁顺， 经过练习。 因为你就系俾咗个手势我先识讲嘛，你知你喺个镜头前面，你唔可以做嗰啲三二一咁嗰啲。 即系你真系要有块拍板喺度。 系啦。camera 咁样， 精致厨房 哦，大 家问 题，用少少时间宣传下呢个节目啊！嗱，呢个节目， 你而家喺人哋个台，哇！哎呀，我哋何君衡啱啱行过， 咁啊点啊？你惊啊？你怕丑啊？吓？ 喂 ，sell 啊 sell！ 据说 我睇你有冇面红先， 系咯，我睇你有冇面红先。 少少啊， 我咩果去咗？ 你件衫红啊！ 据说你系我哋嘅扯旗人嚟嘅，系嘛？你哋你哋 吓， 你 红 棒拉吓拉大队吓 ，orchestrate 呢件事嘅，系嘛？ 喂，亚视系咪听日就会执啊？ 讲话讲亚视啊，讲埋呢个先， 见到就讲。 sell 紧咩？一间厨房啊！ 系你 sell 埋先，你 sell 埋先。 吓，系咪几唔系咁好啊？ 唔系咁好。 O K， 我觉得即系几好玩啊！ 几好玩。 系啊，即系个收视都即系 爆炸惨。 唔知咧，我唔知系咪好定唔好咧，即系四位咁样。 四位都， 因为你知我唔系网精嚟，我真系唔好少睇呢啲嘢。 因为嗰个节目咧，就系主要系睇嘅。但係嗰、那個你睇到嗰個四位數咧，就係唔計 download 落嚟聽嘅。咁、我都係啊，因為係、有 download 聽嘅。 嚇、啊！就咁齋聽主食節目點齋聽啊？ 聽下你做訪問啊，哦、聽下呢度笑啊，叽叽喳喳咁都幾 好 噶。 笑其實你有冇睇啊 ，Chris？ 吓， 冇啊，未睇喎。 好 hurt 啦， 要好 hurt 啦呢个， 会追翻噶啦。 亦都有人粉墨登场系嘛，打俾你啊，或者 PM 你话佢又想嚟做嘉宾。 系啊，其实我哋啲嘉宾陆陆续续排咗，真系喂都几劲噶，你咪话喎。 有几劲咧？ 嗱，跟住我哋出咗两集啦，啊虾仁炒蛋嘅何俊仁同埋呢个意粉 烤半啱 啤酒嘅 系啦， 长毛啦 系啦， 跟住呢个礼拜就系阿七景嘅曾健超啦， 系啊，同埋咧， 同埋阿 Tanya 啦， 我有份食啊， 你啊，系啊， yes yes， 嗰个我录紧嘅时候，阿 Chris 喺度， 啱啱想咪做节目， 系啦， 我 OK 啊，即系真系可以学整嗰个辣肉肠螺蛳粉， 系啦，琴日阿 Johnny Fox 啦，阿霍大壮啊整咗一次啦，系嘛， 咗啦，但我样唔系好得，唔似阿 Tanya 煮嗰啲咁， 错，佢系用错，唔系应该咁样讲，佢好似唔系用 iPhone。佢部相机影得唔靓，唔系个意粉本身唔靓。呢啲嘢要睇相机噶嘛，系咪？ 仲要教个， 仲要搵啲 X 出嚟，系啦，执执佢 嘅嗰个。 系啦，跟住有啲 bling bling 走出嚟嗰啲嘅。 咁跟住仲有阿咩啦？我哋法政回师嘅阿赌林新强嘅任建锋啦。 哇，佢犀利！我相信佢真系分分钟煮得好过阿 Tanya。 我感觉上佢应该得喎， 佢得啊，佢真系唔系讲笑啊， 佢真系同我对到嘴嘅讲啲嘢， 啊掂啊，真系要留意有一集啊，讲饮讲食啊， 系 系咯， 好啦，咁我就睇翻， 跟住嚟紧有Oscar B B 同埋周庭 B B 啦， 好啦，讲住咁多先， 好犀利， 非常之叻啦， 我唔讲埋落去啦， 啊唔好讲落去啦，卖个关子啊嘛，等人哋系有啲 Alex。 系啊，仲有好多添，系仲有边个咧？ 个 B B B B B B 系啦，仲有 Erica B B 添 ，Erica B B 啦，仲有呢， 仲有快慢啲嘅 B B 啦，个个都系 B B 啦， 名人饭堂咁样样， 系啊， 系咯， 但系就个个都要叶高三集去煮嗰度，得人惊嘛。 但系原来个个都得噶 ，so far 除咗何俊仁， 我睇下揾到边个第一个唔得， 何俊仁得。 好，唔讲呢个话题，好啦，头先阿 Chris 立到报纸喎，亚视系咪执得？ 喂，佢话月底啊嘛，月底喎，听日。 我觉得真系好多人都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我真系好想快啲去执鬼咗啦。 嗱，我執完口水尾咧，即係照阿蕭生估計咧，差唔多成個幾月前就已經講緊，就話呢單嘢已經埋尾啦。因為大家都知道蕭生就係喺亞視手中又買咗好多佢以前製作嘅電視劇啲版權啊嘛。咁啊見到簽約嗰個 header 咧，就已經係另外一間公司噶啦。咁啊，於是霍斯到咧呢個交易一定會完成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自從阿王晶啊高調嚇接受落內地一間經濟周刊上問完訪問完之後啦，即係佢哋覺得亞視係氣數已盡噶啦，已經搞唔掂噶啦。 但係而家咪有辦冇事出嚟啫。 咁個辦冇事咪肯俾5亿咯？你要9亿啊嘛。 嚇、啊！我 咪就傾唔埋啦。 賣咗，即係冇賣到。 即係嗱，即係如果你身家有花百幾十億咧，你蝕呢幾億唔係蝕唔起嘅，因為咧衰衰地講句咧，即係呢咁多年亞視要蝕嘅錢咧，王晶都蝕咗入獄噶啦。系嘛？唔系，即系就算唔入狱都好，嗰、那个钱系佢蚀得起，未死得嘅。甚至乎而家亚视执埋粒咧，佢都觉得唔行痛嘅。个问题就系话，有即系如果佢觉得一个合理价钱系7亿，又或者系一个10亿，又或者一个钱咧有9亿啦咁样啦。咁、那个问题就系话，冇人肯俾呢个钱嘅时候，佢会唔会 settle for 一个 less 嘅 money？ 即系譬如5亿啊，或者3亿同你买呢个钱，即系呢个钱同你买亚视。咁我觉得推咗佢就好啊嘛。 喂，但好奇怪、啊，即系我系好想佢执。但我哋都会好明，明 有边个香港人唔想去执咧？即系其实， 喂有啊，真系有啊，即系啲人啱啱谭慧珠先走出嚟话要扶持佢啊嘛。嗱、哎，喂，但系照计大陆一，你都以前我都讲啦，啲钱即系多到即系冇掟使噶嘛，要搵个有钱人出嚟搞掂佢有几难啫。但呢样嘢好似真系，我希望即系 touch 出即系唔好发生得到啦。只不过我好奇怪，点解呢样嘢系咯？系咪真系因为其实呢样嘢唔简单咧？ 唔系啦， 即系你唔系话我几亿，你跟住仲要继续烧钱啊 ？Exactly 就系呢个问题啦，即系等于喂你呢部电话送咗俾你都冇所谓啦，但系唔该你每个月1000蚊台费， 系 啊，即系卖物俾你噶嘛？你部 printer 咪最多值200-300蚊， 系默次次二三， 你每次你每次买埋200-300蚊咯。 但就算系呢个系真系要一个即系黑洞都好啦，但系呢个黑洞似乎都系比较预计得到噶嘛。我当你好多钱，国家喺后边 就系20亿啦， 扶持你摆个几廿亿落去，慢慢玩几年先咯。 投资台啫嘛，唔出奇怪。 系咪先啦？喂， 成件事 求其揾一个人出嚟挂个名，跟住后边俾几十亿，佢喺度玩10年， 又要卖烟窝， 十年之后发生咩事都唔知啦。 我又比较同意一个讲法，就系话 嗱啦，千祈唔好跟我哋呢个建议去做呢样嘢啊！千祈，我哋讲下笑啫吓。 即系我比较接受一个讲法就是，就系话即系通讯管理局发唔发牌俾佢系一件大事嚟嘅。即系你唔能够就系话，诶、哎，听日佢真系限期前真系揾到个人出粮，又或者叫卖断咗俾佢啦。 行政会发牌噶嘛？上次正如三跑一样啫嘛，你使乜嘢其他机构啫？其实好简单件事啫嘛，你嗰度卜咗取就系嗰个就嗰个啦，中央即系点咗边个边个啦，所以我奇怪点解咁好似 即系你都真系觉得香港而家系所谓叫法规或者程序系完全可以无视。 唔系你先啲王晶就踢开晒啲办冇事先啦，系咪先？几个办冇事嚟到都办，真系办冇事咁走咗啦，都唔知点解噶。 唔系咁，因为嗱好咁啊，讲真啦，即系如果倾生意呢啲嘢，如果佢一坐落台就话，诶、哎，我系阿爷子嗣嚟嘅。咁你冇可能四个都系阿爷子嗣嚟噶嘛？咁我听到呢句说话就已经， 咁你杀有杀可以咩噶啦 ？verify 到噶啦， 你打个招呼又几难？ 咪系咯，你打个招呼啫嘛。 六八九就去打个电话，喂，听日有人同你倾噶啦。 我意思就系话佢， 我之前都识得有啲人话可以打去江泽民道啦。 点解电话冇人听啊？ 唔 知，即系我觉得嘅就系话，即系有个人出坐嚟硬硬炸炸就吓走晒其他人咯。咁其他人 verify 就话系啊，佢系真系阿爷派嚟嘅。咁个问题本来就一台麻将有四个人打，于是咧原来哦发觉原来三家都冇心嘅，得一个人有心打落去嘅啫。咁咪个个就系、是动高佢啊，洗过咯，动高佢啊，洗过咯，冇心机食糊嘅。 咁你想有人 verify 啲咧？ 唔系，即 系以 前系 verify 到 刘梦红嗰啲位啊。 唔系个问题就系话佢真系阿爷子嗣派嚟嘅。 陈永琪嗰啲你都 咁个问题就系话佢真系肯出呢个钱啫。咁而其他人就费事同阿爷作对就系话。 喂，边即系大把人啦，系嘛？ 唔系几亿嘅咧，系几十亿嘅事咧。 几十亿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啫。 即系叫你出嘅时候就肉赤噶啦。嗱，咁我相信咧，今晚咧就真系会有人咧密切留意事态嘅发展嘅。而即系我啊，真系冇内部消息。咁但系我觉得佢而家真系同阿爷玩 stand off 嘅话咧，其实我觉得呢一铺阿爷系唔会救佢嘅。即系我意思系，你唔会突然间喺听日出个白武士出嚟话，诶、哎，你话几多钱系几多钱啊？ 喂，你如果系可以咁样要挟到阿爺嘅话，阿爺有颜面何存？ 其实嗰个大前提，总之佢香港电视入唔到去，而家横掂 TVB 都已经收归旗下啦，系咪先啊？即系变咗多个亚视少个亚视，根本就唔系即咁重要嘅。 咪咯， 唔系佢真系要佢可能真系有啲相关嘅程序，佢要发翻个牌出去，又或者要重新再招个标或者点样样。但系我相信个牌嘅优先次序一定系俾有线同埋俾 Now 先，就唔会系俾华基咯。 系咯，但上年都俾咗佢噶啦，但系到而家佢都未有嘢出现。 系啊，咁因为其实佢哋都等紧即系等紧入屋个牌，即系等紧系无线个牌，即系重新再检2015检讨嘅时候嘛，佢就唔使话即系用地面有线个广播啊嘛，咁啊即系点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呢单嘢，我觉得 好唔平衡啊，因为你一路见到亚视系咁嘅样，另一边。即係香港電視而家又喺度，即係可以話喺度苦苦支撐住咁樣。 係咯，又使剩唔知兩億六。 你問我咧，我覺得亞視執嘅機會係大啲。 亞視 係，即係我覺得阿爺咧係唔會俾人要挟到嘅。即係如果你同阿爺做生意，即係我純粹齋吹啫。如果你真係同阿爺可以吹，即係可以當面或者係向傳媒講，就話我覺得呢一樣嘢都係挽救無從㗎啦，係嘛？咁樣嚟要挟阿爺，你真係要俾一個你叫佢俾一個你認為合理嘅價錢咧？即係我覺得呢一鋪係唔通嘅。即系阿爺唔会咁样屈服法嘅，你真系反为你真系喺台底同佢倾掂数咧，另外一件事。不过个问题就系话，你见到个钱真系拗得咁紧要，又或者个分歧就系话，喂唔系我要一百亿，你俾五亿啊？即系我相信就系话七同五，又或者七同九，又或者五同九，即系我觉得系嗰啲唔系一个倾唔掂嘅钱嚟嘅。即系虽然萧生曾经何时有话倾唔掂嘅系三几千万，咁但系学你话斋，真系要俾呢啲钱嘅人，喂当系买张赎罪券系真系会有人俾咯。个问题就系点解咁耐以嚟呢单嘢都成唔到事呢？即系学你话斋啦，系嘛？阿爷要俾啲钱出嚟，梗系得啦，去搵个户口出数俾你啫嘛。又或者啊，唔知喺上海边度圈笪地俾咗你咪系咯，系咪？ 嗯。 咁个问题就呢件事冇发生啊嘛。咁梗系有人同佢企硬啦。你觉得系咪阿爷企硬啊？我觉得呢、這个即系呢个阶段，可能阿爷指使一个人同你亚视接洽，咁嗰个人唔肯俾咁多钱，唔肯俾咁多钱噶啦。即系我相信阿爺亦都唔係話所謂叫做咁落力 push 呢個 deal， 咁咪 store 咗喺度。 希望阿黃生繼續企硬， 咁咪 store 咗喺度咯。 繼續企硬。 其實北京政府企硬都唔係淨係呢啲咁噶啦。 哦， 咁政改上面亦都係企到好硬嘅， 係嘛？政改啦，好啦，今日大家睇完蘋果，係咪真係覺得係一個大騙局啊？ 待住先。 啊 系咯，系咪咧？死啦！佢讲到好大阴谋喎，佢话咧，而家北京政府咧决定咗噶啦，唔过噶啦，嗰、那个831决定啦，于是乎咧就赖晒落去泛民度啦。嗱啦，而家即系全香港嘅市民都憎呢个泛民啦，就因为你哋咧就过唔到831啦，于是2017咧就冇呢个普选啦。泛民你哋票债票偿啦，咁样。哇，好惊！睇完之后， 我真系 吓，点解你会惊咧？点解你会惊咧？ 佢系反讽嘅，反讽嘅语气嚟讲嘅。 咪咯，好惊啊！ 我觉得你嘅心理有啲调整先嘅。如果你怕， 未调整咩调啊？ 如果你怕，即系即系简单咁讲，如果你觉得一个小圈子选举可以为你踢走一啲你最憎嘅特首候选人，例如梁振英，即系选咗个梁锦松上去，你会觉得系可以帮到香港嘅，又或者咧23条梁振英就够胆夹硬嚟，而梁锦松就唔够胆夹硬嚟。如果你要将呢啲问题咁样捆绑落去咧，你真系可能谂下谂下，你会接受一个小圈子普选嘅。但系个问题就 系 话，当然系错啦，即系你 系 legitimize 佢， 你嗰个思想。 佢举例啫，我希望 唔系，我咪叫人调整一下咯，唔系我吓，即系你如果系咁样调整咗自己嘅话咧，你就会发觉所有嘢都可以合理化。 咪调翻转头就系话，喂，我就算我唔接受831，就算系呢个政改系通过唔到，就算啊梁振英最后就连任，就算佢真系要推23条，我觉得佢都推唔到咯。 诶、哎，我嗱呢啲我 即系呢个 啱啱相反， 呢个睇法咧就系话，即系可能我咁啊乐观咗少少，就系喺呢个雨伞之后，即系有啲如果真系再咁离谱嘅嘢嘅话咧，其实咧我觉得你 系 好大机会，又可以号召一班人出嚟，未必一定要用占领或者有 喂，個當年七一即係個起源啊，都係因為廿三條啫嘛。 嗯，係咪？ 即係呢個民間嗰、那個，即係如果佢要揾樣嘢嚟搞嘅話咧，其實可能會出現一啲更加大嘅一啲民間嘅運動， 成熟嘅。 所以我覺得佢唔會咁冒然去做呢樣嘢咯。如果佢攞呢樣嘢嚟威脅我哋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呢個咧就似乎係有啲捉錯用神嘅啦。 如果我要寫劇本呢，我就會必定即係政改表決被否決之後呢，我下一個工作就係立廿三條囉。 咁我係收檔喇喎，政改咁我搵啲嘢做㗎啦，係咪 係係呀，我收檔我梗係要搵啲嘢做㗎啦。同埋就係話，如果我2017要換人，咁梁振英個民望咁低，你知道捧佢，即係梁振英而家仲留喺呢一度呢，其實一定有個政治任務喺度嘅，即係我諗呢個大家都一定會同意，係咪？咁佢嘅政治任务系啲乜嘢咧？ 佢会继续噶咯，会连想连任。 O K， 唔系咁，我而家系讲一样嘢，佢喺度系有原因嘅。点解？因为一个民望最低嘅人，最方便系做啲咩嘢咧？就推晒啲 job 咯。 系啦，你系推晒啲厌恶性嘅嘢俾佢做，例如即系点样做咗令香港人最黑人憎嗰啲咧？你又将啲憎恨嘅冚烂摆晒喺佢膊头， 即系摸再低啊！ 系啦，你要佢做完晒呢啲政治任务之后咧，就斗落又踢走佢咯，系嘛？你揾个另外一个人，你都冇可能输得过梁振英噶咯。我懒理你呢个系小圈子选举定还是阿爷钦点啫，根本就冇人理。Who fucking cares？ 唔会人理噶。 没有最低，我以为老懵懂已经低噶啦，整个 所以 出嚟，哇！而家仲整个六八九出嚟。 如果我真系要写个剧本， 吓死啊！ 呢一头即系可能今个立法会年度可能真系表决完个政改嘅话，喂，即系呢一样嘢，我暑假就要酝酿，即系可能十二月到下年出年年头，我就要酝酿廿三条立法。 即系我唔排除有呢个可能性咯。即系我 相 信系啦，好大机会发生添。你见到而家梁振英，譬如好简单，即系三炮佢都话噶，就算又点样都好啦，我都要去噶啦。即系拣嚟啊，拣呢个。 你要记住咧， 三条可能都系咁嘅 股。拣嚟咯， 系咯，拣嚟。 但问题三炮可能啲人都仲系有少少冷漠，都仲系烧到埋嚟。 钱 系啦，但系如果你话再搞个廿三条，或者一啲同样啲系会激起民愤嘅一啲嘅动作，当然即系我唔敢讲到时会点，但系我就咁而家睇翻嘅话咧，肯定第一件事 PLG 我哋法政会师就会跳出嚟先。 如果我阿爷，如果我阿爷，我会咁睇。经过咗 反抗高墙，我到时 唔系。如果我阿爷，我会咁样睇，即系经过咗咁大个雨伞运动之后咧，其实香港系凝聚咗好大班蓝丝嘅，你觉唔觉啊？ 我就正正想讲呢样，我哋觉醒咗，其实嗰边亦都好多人觉醒咗， 系啦， 又系什么咩光复香港、爱港靓乜、爱字头乜，一大扎傅振咩傅咩傅乜振聪， 傅振聪 系聪咩嗰啲，哇叫钟系嘛？ 你傅振聪系你，即系我成日谂佢陈振聪， 即系又系， 我成日谂佢掘窿又 系，啲人就系、是。攞晒出嚟， 啱啦！ 有我哋就有佢哋， 你 谂 下，2003年嗰刻你要立廿三条，有冇咁多呢啲泛蓝嘅民间组织啊？冇，即 系 基本上香港团结到嘅就系反对立廿三条。 你知傅振中就系、是、呢、這个佢有个力有个任务就系佢系。次次法律界有嘢，佢都系嗌攞住个麦出嚟闹嘅。 咁人哋有 post 噶嘛？ 系啦，原来真系分工分得好仔细噶。 咁人哋 即系譬如我哋黑衣游行咧，佢、就系喺个隔篱度攞个麦，系咁啊， 中 国文会又系喺个隔篱，总之系乜嘢都系傅振中，佢就系针对法律界嘅。 系咯。咁你即係如果你諗下而家立廿三条呢，唔係同2003年嗰个市即係市面上嘅民气呀、市面上嘅声音一味反对嘅。即係今次立廿三条係有好多相当嘅人去支持。 支持呀、 亦都係有好多喺社会有地位嘅人去 legitimize 呢件事。包括好多法律界嘅人添。 边个 即係当然唔係你哋在座啦，係咪？咁但係你要知道。係啦。例如你赌咗个林新强呢， 哇 嗰啲系咩人啫，系嘛， 劲啦。 喂嗰啲人要立廿三条第一时间扑出嚟啦，你都知道嗰啲人唔系一个人嘅问题，系成个建制机器嘅问题。即系当然如果而家要推立廿三条嘅话，我相信即系唔单止系社会上边会有好多人支持立廿三条，亦都好多系即系所谓叫大妈撒，即系点讲啊？嗰2003年嗰时就好明显系田北俊一个人系将成个形势逆转啦。 但系你冇留意今次雨伞咧，其实呢班所谓大妈晒，其实好多都唔出声咩？ 我觉得立廿三条嘅时候，佢又会出嚟话支持香港经济。 阿田少嗰啲， 唔系所有有钱人啦，即系我觉得。 哦 ，OK，OK。 即系你要维护香港，因为点讲啊？你如果香港 到时一定会有一个对决嘅问题，就系我哋暂时其实我都睇唔透，因为。 即係過去嗰咁多年啊，其實即係內地有好多人嚟咗香港，即係啊，即係落地歸根咁樣。咁呢班其實都係嗰班所謂藍絲嘅一啲嘅中堅嘅力量啦。究竟有幾多人呢？嘅影響有幾大呢？究竟我哋雨傘之後，我哋都有啲人醒覺咗㗎嘛。咁 但 加埋一齊 多囉。 我可能睇法又同你少少唔同，因為我唔會一面倒咁話就係嗰班藍絲全部都係阿爺嘅人。呢啲唔係阿爺嘅人嚟嘅，係真係有一班香港嘅中產，係啦，即係佢所謂佢嘅覺醒就係話覺得香港係唔適合民主嘅。佢 fans 嗰種真係新加坡嗰種政制啊，即係真係有屋俾我住，有飯俾我食，係有真係有好相當數量嘅人有呢班人。當你要反廿三條嘅人，基本上你就唔係對嗰個建制。 其實呢個都係我哋係雨傘，我哋係見到嘅，我哋係明白嘅。 呢啲 係 大家睇到嘅。 即係所以變咗點解我哋而家即係要做好多呢啲所謂教育嘅嘢。好似點解我淨話講話有啲乜嘢我希望見到嘅就係點解我哋嗰啲文章可以發揮到一定嘅效力，等多啲人去睇到。即係教育同埋去點樣去有個 awareness 咧，其實呢樣嘢我諗我哋係仲係有好多空間可以改善咯。 即係咁，所以即係真係嘅，你問我百次打我千次都好啦。我係如果我寫劇本嘅，我真係會盡快叫梁振英咧係立埋廿三條咧，乾乾脆脆2017年踢佢走。 橫掂都已經係咁臭啦， 都已經係咁臭啦， 係咯 嚇。你倒不如就係話，即係譬如阿爺要捧一個人，喂，如果佢2017年嘅可能上年話已經有幾個 contender 走咗出嚟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如果你再下一屆，即係講緊2022啦，你阿爺係咪真係要培育一個人由2014年開始培育到2022咧？即係我覺得個時間係太長啦，同埋你要知老董吹雞出嚟嗰班咁嘅人係嘛？唔捱得幾耐，有啲人會死噶嘛。 梁錦松 即係唔係好襟咬？梁錦松啊，襟咬啊！但係問題就係話，阿爺陰點嘅人要 promo 梁錦松，或者嗰個 campaign 嘅人，喂，嗰班老人家會死噶嘛？ 喂，咁2017做完都走啦。 咪所以咪就係2017年係一個分水嶺咯。即係我就係話，喂，有啲嘢咧，即係梁振英呢一屆唔做咧，我唔覺得佢可以真係再搞多五年。就算我喺北京，我都唔會俾香港繼續大撕裂咗。多五年， 其實真係一個好醜啊！香港， 即係如果我真係北京立廿三條係一條死線，係一個硬任務嘅話，我就會盡快做咗呢個硬任務，跟住呵翻你香港人啊嘛。例如係乜嘢啊？你啲人成日嗌派錢，你不如派。 其實澳門立咗廿三條，有冇咩特別咧？ 你唔可以咁樣比嘅，因為澳門嘅泛民，即係泛民嘅立法會議員係得一三丁定幾丁？ 唔夠槍，係得兩三條， 兩個啫嘛。 咁你係？同埋就係話，即好話唔好聽啦，即係成個澳門有70%嘅人都係賭場請。 係。 咁你講咩民主？香港係一個多元開放嘅社會，香港賴以成功嘅地方係有好多中小企嘅。 真係乖啊，澳門嗬，直接雞咪過咗咯。 即係而且香港好多中小企係來自唔同行業，唔係淨係阿爺一個人喂嘅嘛。即係你要 assume 呢扎人係 internet 嘅，佢真係有個分析能力去知道有乜嘢對香港好同香港唔好。 門太細啦，即係佢要搵啲人細過香港，其實個 effort 呢係大好多㗎。 係。 澳門得個40萬人。 屯門咁多囉。 係咪先啦，而家佢外來嘅人口或者係啲流動人口，其實加埋肯定已經多過本地人。根本上你喺由大學啊到佢政府入面，其實有好多其實根本上都係內地嘅移民嚟嘅。包括咗係而家佢好多啲政府官員都係 㗎。 等于一个大陆嘅镇噶啦，其实我觉得佢， 所以即系真系唔好俾我讲中，系嘛？即系我觉得都系维持住我一半悲观嘅谂法。即系虽然我都仲系尝试下叫自己乐观啲谂，但系我都依然非常之尊重喺呢个情况咧，更加即系仲出嚟打拼嘅人，系嘛？即系好似在座各位， 即系我哋我就会好乐观咁样谂，但系我又会用一啲 小心啲嘅方法， 一啲悲观嘅一啲嘅睇法 ，prepare for the worst， 调整翻自己，去同埋我哋去反思翻我哋自己， 系 啦，冇自嗨得咁紧要啦，即系话而系都要有啲嘢去调整我哋嘅策略啊，同埋睇下点样去。即係同佢碰出出咯。 嗱，但係唯獨是一樣嘢樂觀嘅咧，就係我覺得共產黨唔係千秋萬世嘅咯。即係因為我有睇蕭山嘅著作係嘛，我係吹蕭邦一號嚟噶嘛。咁啊，我真係覺得唔係索羅斯，係我係一號。我講多次，我係一號，佢係二號。而係我相信，即係未來十零廿年會係即係中國共產黨存亡嘅一個關鍵嘅時刻咯。即係佢真係維持唔到高速經濟增長嘅話咧，我相信。 即共產黨倒台唔係咁遠嘅事，但係即近真係近呢兩三年嘅咧，香港有啲咩大動作可以成功嘅咧，我真係噏唔出啦，係咪？好多謝咁多位聽 live 係嘛，亦都多謝阿 Chris 係嘛，常任嘅一半嘅主持， 多謝， 好非常之多謝嘅犧牲佢陪小朋友嘅時間嚟同我哋傾偈， 冇咁講， 下禮拜再見，拜 拜。 拜拜 花生就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lus.com， 我系郑兼汉。